的蓝。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多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大家好，我是汉旦，我今天给大家诵读的篇目是自行车后座上的幸福，作者王赞。这几天朋友圈里在聊自行车的话题，不禁让我想着自家的自行车。那时儿子还小，上班送孩子上学全凭家里那辆26的捷安特了。每天起早，车筐里一大书包，后座上一大儿子，急匆匆的脚步，凭着自己从小练就的一身骑车本事，在清晨的车流中发挥得淋漓尽致。带儿子走进校园时，我第一时间调转车头就奔向工作单位。后来儿子肉球一样的重起来，再骑车带着他已经有些力不从心了，于是自行车换成了电动车。车把一拧，车就脱缰一样的窜出去了，依然是车筐里一大书包，后座上一大儿子，骑着车美美的行进在每个早晨。直到偶然的一天，我才挖掘到我的自行车还有能让妈妈开怀的附加价值。那次我和妈妈去全京城洗澡，路不远就骑车去吧，妈妈就那样看着我笑，推车下楼让妈妈坐在小座椅上。他有些紧张的两腿支着地，却一直笑笑地说，真的呀，真的呀，孩子一样的兴奋都写在脸上。老宝贝儿，扶好了您呢，咱们玩去喽。我一边吆喝着一边上了车，妈妈的手不知什么时候轻轻地环在我的腰上，那一刻竟像恋爱中的女孩子一样简单、清纯、可爱，还有一丝依恋。我的老蜜蜂，我以后经常带您这样骑车和好啊。我笑着问他，没回头，却感觉到他呼出的热气吹在脖子里，痒痒的。 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好歌会说话，会说话。 外婆呢？我是在恭喜当天的不爽，为什么没有让我得奖，让外婆难过。 好歌告诉我，歌曲里有故事。 我害怕看到你独自一人。 向往说了很多的真心话，每个人在生活面前。 好歌告诉我，有梦想就要去拼搏。 好歌告诉我，时间会治愈伤痛。 好歌告诉我，开心最重要。好歌会说话。 北京时间11:05，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欢迎大家今儿的锁定收听哈。今儿的北京的天气呢不是太好，空气质量很差哈。那么呢，这个东西呢叫霾，霾呢跟雾呢长得很像，但是它的这个杀伤力啊，就要比雾强很多。那么同样，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说的这个主题呢，跟这个理儿也很像。什么理儿呢？就是有些歌啊，它原唱就已经唱得很好了，啊，这个唱的人呢，没准也是一大明星，但是呢，就怕什么呢？你写了这首歌，你不能不允许别人唱啊，对不对？而且我们现在还在做这个翻唱的这个招募哈。万一呢，再来一大明星唱的呢比你还好，或者说干脆就不是大明星，唱的呢好像比你更有味道，这就有点啊，是吧哈？所以说呢，现在呢这个音乐类的综艺节目呢，我们也能看到哈，越来越火，比如说什么歌手啊、梦想的声音啊等等。那么这些节目呢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参赛节目的歌手们唱的都是别人的歌，是吧？有些歌手的翻唱的真的是非常的出彩，在完整演绎他人歌曲的同时，还能加入自己的改编元素，给人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那么哪位歌手的翻唱能够打动您的心呢？今儿咱们的好歌会说话之流行ING要跟大家聊的话题就是原唱杀手。欢迎各位呢通过新浪微博找到英小超，英雄的英，大小的小，超人的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到北京文艺广播，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您觉得心中的翻唱作品比原唱唱的好的都是哪些歌和哪些歌手呢？一起来玩吧。 Hip-hop 现在最流行，摇滚现在最流行，电子现在最流行，好歌现在最流行，流行ING。 这要说啊，最近2年翻唱别人歌曲比较多，而且呢每一次翻唱啊都能让人觉得耳前一亮。哎，这小编用的词儿还挺不错啊，什么耳前一亮没用啊，反正耳朵也看不见，是吧？我觉得呢应该是每一次翻唱啊都让人耳目一新的歌手，一定呢会有人提到林俊杰。节目一开始，我们直播帖在微博上一发出的时候，就已经有林俊杰的铁粉给我们留言了哈，一会儿我们再来分享他留言。综艺节目《梦想的声音》已经播了2季了，几乎呢每一次林俊杰的改编都可以用惊艳来形容哈，惊艳，嗯，大家咂摸一下这词儿的意思哈，不但惊着你，而且呢还特鲜艳啊，主要是呢每一首歌都融入了自己的风格。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就来分享林俊杰翻唱的《女儿情》。这歌的原版呢不用过多介绍，是1986年版的电视剧《西游记》当中的歌曲。那么林俊杰翻唱的亮点呢就在于情感把握的相当准确，同时呢又非常巧妙的把周杰伦的《菊花台》融入其中，毫无违和的无缝衔接，给人带来很大的新鲜感。一起来试一试吧。 鸳鸯双栖蝶双飞，满园春思人人醉，悄悄问声声女儿美不美，女儿美不美，说什么完全不归，怕什么夜里听归，只愿天长地久，与我一株人影相随，是静静藏，北风乱夜未央，你的影子剪不断，吐我孤单在湖面 情，来自林俊杰的翻唱，怎么样？不枉惊艳二字吧。林俊杰呢，曾经是出过自己翻唱专辑的。之前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分享过，就是那张叫《他说》的专辑。不过呢，虽然是翻唱，但是呢，专辑当中的歌都是林俊杰自己写的，都是原创。其实呢，出过翻唱专辑的歌手还有很多，比如说萧敬腾啊，雨神啊。而且呢，歌迷对于专辑的评价也不低。如果问我怀念的这首歌原唱是谁，恐怕很多人都要仔细的想一下，孙燕姿还是萧敬腾呢？当然可能很多朋友这个特别上点岁数的朋友啊，可能会印象当中都是孙燕姿的那个节奏。那么萧敬腾在翻唱专辑《爱的时刻》自选集当中呢，也翻唱了这首我怀念的。那么记得当初发行专辑的时候呢，引起了很多男歌迷的共鸣，因为呢，孙燕姿的版本给人感觉是不舍啊，不舍得分开是吧，哎呀好痛苦啊，而这个萧敬腾唱出来就是满满的回忆啊，都是过往啊，都是伤心的回忆，都是伤，哎呀好疼啊啊。那么在感情这件事情呢，男女双方的态度恰好就是这两个版本的不同之处。那么抓紧时间我们来分享萧敬腾翻唱的我怀念的。

实话实说，真的我没有听过这个孩子的声音哈，我下来节目就马上去找一找，应该是很不错的。呆呆小熊说了，其实呢我想听腾格尔的翻唱，幽默又带感，听起来呢还很舒服。这个如果没记错了，之前我们节目当中应该是放过腾格尔的歌曲哈，我也是觉得这个腾格尔老师呢，这个唱歌的感觉呢，就是莫名的自带喜感哈，听起来特别过瘾哈。我们可能都会忽略他唱的怎么样了哈。听众1307说了，原唱杀手当然要数林俊杰哈，梦想的声音播出两季，我追了两季，就是为了看他。第一季呢，我最喜欢就是你是我的唯一，女儿情。第二季的我们的爱非常震撼，每次听他唱完呢，我都会忘记原唱了哈。橡皮儿也说了，老肖呢其实特别喜欢孙燕姿，他也曾经说过，以前看孙燕姿 MV 的男主角个个都会觉得不爽，这是一个好八卦的信息啊。妙叶落花说，更喜欢萧敬腾翻唱的我怀念的，因为孙燕姿的版本音太高了，我唱不上去。好吧，这个理由很霸道哈。林俊杰喂番茄 CD， 这什么名字，他说在微博上说哈，林俊杰我怀念的，你是我的唯一，爱要怎么说出口，崇拜输了你赢了世界又如何，凤凰于飞，好吧，这也是一个铁粉哈。好的，要说这个华语歌坛当中最受好评的翻唱专辑呢，很多人都会选择张学友在2004年发行的活出生命 Live 演唱会。那么在当年呢，歌神呢举办了一场这个慈善演唱会，他呢翻唱了很多很多国内外的流行歌曲，直到最后的加唱部分呢才回归到自己的歌。不过呢，演唱会举办的时候呢并没有引起太大的轰动，因为什么呢，他只公演了一场。后来呢，唱片公司制作了一张现场的专辑，收录了演唱会上的全部歌曲，发行之后才让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到了这场慈善演唱会。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分享学友在《活出生命》Live 演唱会专辑当中的一首歌曲，名字叫做《听海》，还记得原唱吗？阿妹。 告诉我今天海是什么颜色，夜夜陪着你的海心情又如何，灰色是不想说，蓝色是忧郁，而漂泊的你狂浪的心停在哪里，写信告诉我今夜你想要梦什么，梦里外的我是否都让你不曾想着，我就这一颗心整夜都闭不了眼睛，为何你明明动了情却又不靠近，海哭的声音叹息着谁又被伤了心却还不清醒，一定不是我，至少我很冷静，可是泪水就连泪水也都不相信，让最后也滴说你在离开我的时候是怎样的心情， 想要梦什么，梦里外的我是否都让你无从想着，我就这一颗心整夜都闭不了眼睛，为何你明明动了情却又不靠近。听海哭的声音，算计着谁又悲伤了心，却还不清醒。一定不是我，至少我很冷静，可是泪水眷恋泪水也都不相信。爱哭的是你，这片海未免也太多情，对其他甜蜜写封信给我，直到最后也滴，说你在离开我的时候我是怎样的心情。 听海来自张学友歌神的版本哈，很多朋友也都留言了哈，听众 TV 说了哈，听了《活出生命》这张专辑之后，终于知道歌神的名号真的是名不虚传，这才是真正的原唱杀手。细雨黄昏也说了，原唱是原唱，翻唱是翻唱，但是很奇怪，听了张学友的翻唱就不想听原唱了哈。然后广仔也说了哈，一首歌曲如果出两个版本，我肯定呢只喜欢粤语版。甭管什么歌，其实呢香港歌手翻唱内地歌曲还是比较少的，我呢比较喜欢蔚蓝翻唱蔡琴的你的眼神，歌词淡淡然掠过神秘又美丽，一开始就能把人给带进去了。其实呢我觉得广仔留这个言呢可能真的是跟你是广东人有关系吧哈。那么像刚才这位朋友呢，他说黄昏哈，细雨黄昏说的就是真的是有很多朋友是忠于原唱的这样的朋友，但是呢如果说有的时候遇到特别棒的翻唱的话，可能也会叛变一下下哈。好吧，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马上呢是我们的半点时间。那么今儿呢我们来跟大家说的主题呢就是那些特牛的翻唱，名字叫原唱杀手哈。欢迎大家呢通过新浪微博找英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到北京文艺广播，以及呢荔枝 FM 找到深海也可以找到我。那么在一小段的音乐和广告之后呢，我们的节目精彩继续，我是英超，待会儿见喽。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旺旺旺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美潮防水库，防水防渗又防潮，美潮 Meco。 来自杭州的丝绸，包裹着哈萨克斯坦姑娘的曼妙真丝，伴着冬布拉翩翩起舞，产自地中海的托斯卡纳鲈鱼被端上北京的餐桌，成了人们的珍馐美味。达坂城的风电点亮了伊斯坦布尔的夜幕，德黑兰的油井带起了草原天路车流的速度，穿过辽远疆土，跨越万里海域，一带一路奏响了亚欧非沿线国家美妙的大合唱。资源共享，合作交流，一带一路互利共赢。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惊雪碑，顶着雪花转雪球，搭着个个热汗流，对 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定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船。要为什么解心宽，问你广播旁耳边。 朋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受弱气压场的控制，今天本市大气透明度和能见度都较差，外出要注意交通安全。由于今天风力比较小，大气透明度和能见度的改善比较困难，污染物累积，户外活动请采取防护措施。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下午阴，有轻度到中度霾，东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七度，最小相对湿度50%。今天夜间阴，山区有零星小雪，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零度，最大相对湿度85%。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您正在收听的是好歌会说话， 我在长城，今天天气很好，万里无云。我在西湖，夜晚的景色别有风味。我在山西，我在河南，我在台湾。每一个地方都有它的故事，每个人都有一首最爱的歌。用声音做脚步，讲述你的故事，用音乐做美食，犒劳我们的心灵。我是殷超，2018年每天中午11点，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让我们换个姿势听歌说故事。 11点32分，北京文艺广播继续直播，陪伴各位的好歌会说话，我是殷超。今天我们的主题呢，就是来跟大家说的是那些巨牛的翻唱歌曲哈，标题呢叫做原唱杀手。欢迎大家呢，也是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殷小超，英雄的殷，大小的小，超人的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到北京文艺广播，以及荔枝 FM 找到深海，那就是我了。那么现在呢，也是继续向各位招募大家的翻唱大作哈，可以把您的作品发送到邮箱好歌会说话拼全拼876@163.com。那么在本周六呢，我们也会为大家推出所有我们来翻唱的发送作品的这些朋友的一个合集啊，是不是很期待呢哈？好吧，那今天呢，我们就继续进行我们的流行安记环节，来跟大家说那些特别牛的翻唱。 Hip-hop 现在最流行，摇滚现在最流行，电子现在最流行，好歌现在最流行，流行 ING。 很多朋友呢，可能都喜欢把这个陈奕迅和张学友进行对比哈。当然呢，我个人不知道为什么会把他俩进行对比，我觉得没有可比性哈。毕竟呢，陈奕迅出道的时候，唱片公司呢就计划把他打造成为张学友的接班人哈。而且呢，两个人分别代表了两个时代哈。其实呢，他们俩的私人关系还不错。陈奕迅呢，刚刚进入歌坛的时候呢，也得到了张学友的不少帮助，算是某种程度上的贵人了哈。其实呢，陈奕迅也经常在自己的演唱会上翻唱别人的歌曲，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是在2010年演唱会上翻唱的一首歌，叫做《约定》啊，这是一首非常老的、很经典的歌曲哈。这歌的原唱呢是王菲，不过呢，陈奕迅给人带来的完全不同的感觉。王菲版本的约定呢，就是在说，哎呀，你快来呀，你怎么还不来呢？你再不来我就走了。而陈奕迅的版本呢，更像是一个深情男人的承诺，你等着我嘛，我一定会回来的，你千万要等我啊。好吧，一起来听一下，看看有没有像我演绎的感觉啊。 整个城市那样轻快。 沿路一起走伴你长街，还记得街灯照出一脸红，还燃亮那份微温的明天，剪影的你轮廓太好看，凝住眼帘才敢细看，忘掉天地，仿佛也想不起自己。无相约看漫天黄叶远飞，就算会与你分离，凄绝的戏要决心忘记，我便记不起。明日天地，只恐怕认不出自己，仍未忘跟你约定，假如有死，就算你壮阔胸膛，不敌天气，两分斑都可以得起。天吉他的和弦，还明白每段旋律的伏线，当天街角流过你声线，月露里潮如歌蜕变，忘掉天地，仿佛也想不起自己，仍未忘相约看漫天黄叶远飞，就算会与你分离，凄绝的戏要决心忘记，我便记不起。明日天地，只恐怕认不出自己，仍未忘跟你约定，假如没有死，就算你壮阔胸膛，不敌天气，两分斑都可认得你。就算你壮阔胸膛，天气两分斑驳都可认得你。 约定来自陈奕迅翻唱的版本哈。黄仔说了，陈奕迅翻唱过张国荣最冷的一天，如果说张国荣的描述寒冷无奈，那么陈奕迅的就是时时温暖人心。我呢更喜欢陈奕迅的版本，好吧，不知道刚才的粤语有没有让你爽到呢。一先生说了，听过陈奕迅的约定，想到了广东话版的 K 歌之王，那首歌的前奏就是用的约定的前奏，而且呢第二句歌词叫做我愿意和你约定至死，也是在衬托这首歌。这个听到您的这个留言哈，这个我想起了一个笑话，说一个男生呢要出国，临行之前呢他叮嘱他心爱的姑娘一定要等自己，并且呢给他留下了一个 MP3， 女孩打开呢里面就一首歌，一听前奏呢发现诶是十年，就心说哇难道让我等你十年啊，然后没多久这个就嫁人生子了哈。后来呢男孩听这事儿就说，哎呀我想给你听的是明年今日。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懂这个梗哈，粤语版的呢叫做明年今日，那么国语版呢叫做十年。好吧，那么很多来自我国香港乐坛的歌手呢都非常擅长翻唱，相信呢很多人都听过，

千千阙歌来自哥哥张国荣。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继续直播，陪伴各位，我是英超。那么今天呢，我们在流行安记环节板块呢，来跟大家分享的就是那些原唱杀手，就是翻唱比原唱唱得更好的那些歌曲哈。欢迎各位呢通过新浪微博找到英小超，英雄的英，大小的小，超人的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到北京文艺广播，来跟我们互动聊聊天哈。好的，朋友留言了哈，身旁说了，在我眼中其实没什么原唱杀手，一首歌如果值得被改编呢，肯定是歌曲本身以及原唱本人表现值得肯定。不过论翻唱，我还是非常喜欢我的偶像林俊杰，他的改编不能说是超越原唱，但是呢有自己独特的印记，别人的歌被他改编之后呢，就成为了这式风格啊，没错哈。王仔呢也留言说了，我也对张国荣的千千阙歌很有感悟，其实呢他翻唱梅艳芳的胭脂扣里面改了一个字，把你改成了我，我觉得他应该是承载了一种爱在其中哈。烟花一冷心一冷说了，当然是周杰伦了，别人唱他的歌唱来唱去还是摆脱不了周杰伦的影子，但是呢他唱别人的歌总能唱出自己的风格。这个呢就是刚才我们听众所说的哈，就是翻唱本人的功夫和表现真的是值得肯定的哈。我也是比较赞同这个烟花一冷的观点，在2004年哈，无与伦比演唱那个周杰伦呢就翻唱了张震岳的一首歌《爱我别走》，就给人那种很全新的爵士情歌的感觉。另外呢，之前在新歌声的舞台上他也翻唱了一首歌叫做《默》，那么这歌呢太火了，记得当时呢是四个导师互相翻唱，节目播出之后呢，音乐网站把四位导师的翻唱作品直接挂在网上，周杰伦的《默》的点击率和下载量特别特别的高，而其他三位导师的作品整整一天也不过只有几百的点击量哈。据说呢当时音乐网站为了保住其他导师的面子，把那四首歌强行下架了。不过呢想听的朋友还可以通过节目的视频来重温这首歌，如果说您不想看节目的话，那我们就来满足你。接下来我们就来分享周董的这一首《默》。来自周董的翻唱版本《默》。在节目一开始呢，我们提到了林俊杰参加了一个综艺节目叫《梦想的声音》，在那个舞台上呢，很多歌手可以说是都献上了精彩的翻唱作品，比如说接下来我们要这个说到这位主角田馥甄。田馥甄的声音呢还是相当不错的哈，高音高亢有力，中音呢很稳，低音呢很沉。在《梦想的声音》这一档节目当中呢，他翻唱过《凡人歌》《演员》《追梦人》等等歌曲，给人留下了很深刻印象，尤其是《凡人歌》。 因为呢这首歌都是男歌手翻唱的比较多，对吧？李宗盛的原版给人感觉就是潇洒的抱怨人生，然后呢潇洒的继续活下去，面对每一天。后来呢翻唱这首歌的男歌手好多都是大咖，都是大咖哈，伍佰、萧敬腾、张震岳唱的时候呢也是这种感觉，就让人觉得好像只能男人，尤其是有故事的沧桑的男人才唱出这样的歌，才有味道。所以说呢，田馥甄在综艺节目当中翻唱这歌的时候呢，才会让人感觉到一些惊喜，尤其是那一句既然不是仙，反而让人感到了一些仙女的气质。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送上田馥甄的一个大礼包。为什么说大礼包呢？是由凡人歌和火的两首歌的 live 版，一起来分享吧。来自田馥甄版本的凡人歌加火的合集大礼包哈，希望这个大家真的是能够喜欢田馥甄的这个版本，我真的是觉得超燃哈。茉莉花说原唱杀手当然是华晨宇了哈，齐天大圣你看多好听是吧。华晨宇呢确实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歌手，那么之前呢在咱们的节目当中呢也跟大家提到过他的改编能力是超强，而且呢前两天在这个微博上我也看到了一个视频，就是 国外的一些网友听到华晨宇改编时的这样的表情，各国的这个朋友都有，就是一个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都拖着自己的下巴哈，真怕自己的下巴掉下来，真的是惊艳到他们了。但是呢，我个人觉得哈，华晨宇最让人惊艳的改编应该是《我的滑板鞋》和《一人饮酒醉》。在很多人看来呢，这两个版本真的是原版，真的不能叫做歌，是吧？大家听过的都知道哈。但是呢，经过华晨宇的改编和重新演绎之后，喊麦居然也会觉得很不错哦。那么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呢，我们就来分享的是华晨宇的《一人饮酒醉》。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陪伴收听，我是英超。稍后为各位播出的是小说联播，依然是由我为大家带来的忽必烈大帝。那么今晚十点呢，依然是今晚我们说电影。今天我来要跟大家分享的电影呢，是经典老片子《飞虎队》，由刘威、李雪健、张丰毅、陈小艺、潘长江、李幼斌主演的国产老电影。好吧，我是英超，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一起来分享华晨宇的《一人饮酒醉》。 酒醒烟归别无恙，都绽放出芬芳再回首，去流山回眸，感触昙花香，娇女我心，抚琴宴席我紫竹林，痴心红颜心的情愿，千里把君寻，说红颜痴情笑，驱动我情，生妙我轻狂，我高傲，我懵懂，我无知，我奇怪，我太年少气，江山望天下，斩断情丝，无牵挂，成不留名，传家化了你征战，我已白发，一生征战，我有何人陪？ 一人我 恭喜啥？我这刚拿到房钥匙，这个天儿真懒得装修。 有人替你全包圆，冬季装修还犯难。999每平米，一价含风格全。 你说的全包圆装饰吗？ 对，999含全屋实木家具，还送电器，一下省好几万。 这么划算，我得打电话问问。 400-606-8866，全包圆，春节逢店庆，超强优惠全面开启，错过不重来。 记住了，400-606-8866， 详见店内活动。大中午的又不吃饭啊？ 为了省钱饿两顿吧。 不就装修吗？找全包圆啊，还至于这么苦？ 就是那个全长999每平米，一价全含的全包圆。 对，你家80平，8万就够了，连家电也送了，省下的钱天天吃大餐。 哇塞，全包圆真划算，省钱请你吃海鲜。